在这无人之巅，朕觉得孤单得很。到朕的身边来，可好？ 若非狠下心，拿什么想你？想成了风雨，对不起。保护一颗心，看多了无言，两望曾经里，不怨你。心中有心语， 你我是双影， 一本无期 握着你的手，你依靠着枕边时， 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即断肠。 宠爱和悲望在心中交谈， 说来 你组成我的冷暖， 梦断 悲怆， 你拉手绣一件孤单， 思潮对了， 说用来取暖，谁敢？命在谁命里？爱恨是双鱼，一段美丽， 另一段无语。 远远走来，没有自的未来，被时间教会，也许 是不是你和朕的缘分已尽，一点余地也不留了？ 也许本宫已失去了曾经恋恋不舍的少女。 上， 你知道兰因絮薄这句话吗？我少时读的时候只觉得惋惜，如今却明白了，花开花落自有时。